的质量有没有问题。其实关注是好事儿，说明大家购物越来越理性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活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第一，确保酒的品质，每瓶酒都有茅台专属 logo， 如果有假甘愿受罚。第二，确实价格低，给您酒厂直供价格。第三，所赠送的1000元乐化通信网络电话充值卡是实实在在把卡送到您的手上，能够清楚的看到2张500元的面值卡。仅剩最后的1分钟，打通电话4007108888，4007108888。现在花1999元，您可以订购到3箱18瓶贵州茅台酒厂宝健酒业有限公司原浆酒的同时，还有1000元的电话充值卡的免费赠送。珍品佳酿茅台茅香月原浆酒1999元1箱，买1箱送2箱，再送1000元花费，每瓶才划算到55元。每一个瓶的瓶盖上都带有防伪编码，保证滴滴真酒，滴滴好酒。4007108888，马上就要结束本档订购了。4007108888，承诺免费送货上门，您现场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当场可以拒收，不收取1分钱。明白的说，就是让您不花1分钱，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来进行订购了。4007108888，4007108888，保证您的消费者的最合法的权益。现场看货满意之后再付款，1999元，此刻可以订购3箱18瓶的贵州茅台酒厂茅香玉液原浆酒，同时再赠送1000元的电话充值卡。4007108888，4007108888，赶快来抢购吧！ 您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有没有放假前的一点小小的激动？ 就老觉着好像大家都没什么心思上班了，反正身边已经有朋友请了大假了，这一连上这个十一这几天假哈，真的就是小十天啊。 你心思已经不在工作上了？ 没有啊，我的人还在工作岗位上，我的心思也在工作岗位上。 不会已经飘远了吗？ 没有，这是咱还正常直播呢。 是是是，但是如果您要是比如说假期还有加班，估计您就别羡慕别人了，对吧？假期期间加班呢，也是很多人的一种选择。当然了，今天我们节目要开和大家一起来聊的互动话题呢，也是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加班这个话题 啊。 比如说今年的11，您有没有加班值班的日子？ 嗯，值班 啊。往年的时候您有没有过加班和值班的一些经历？是不是出工不出力，或者是心思已经不在工作岗位上了？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啊。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说的是一个北京某高校毕业生王涛的故事 啊。 他毕业之后呢，在北京继续读研，这个不是户口嘛，要从朝阳区的小官派出所转到海淀区甘家口派出所 啊，一个学校转到了另一个学校， 反正户口要转一下。 是 啊，在办理户口迁移的时候，甘家口派出所要求这个户口婚姻一栏啊不能空着啊。小官派出所填写这栏的时候，要求王涛你得出具民政局开办的未婚证明。 哎，之前咱节目不是说了吗？现在那个未婚证明和已婚证明以后不再给开了呀。 是啊，王涛也说，如今民政局都不再开这类证明了。小官派出所说没证明都不给盖章 啊， 现在都落不了户， 这事儿就这么僵着呀。 啊、这人小王涛说，政策出台之前，你们能不能先衔接好了呀？记者从北京市也了解了一下，在涉及户口迁转、办理贷款、房屋过户等，依然要求有关部门要求这个市民啊开具这个婚姻证明。 这不难为人吗？ 今天9月15号吧，北京市民政局发布通知说，从现在开始，全市婚姻登记机关将不再为任何部门和个人出具婚姻登记记录证明。 嗯， 昨天呢，记者也是致电了一下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说呀，说对于取消婚姻登记记录证明之后啊，部门机构仍然需要个人提供婚姻状况证明的问题呢，民政部在做出这一决策之前，已经向 这个证明主要涉及的像教育部啊、公安部、司法部、住建部、银监会等部委征求过意见 啊。 证明啊取消以后确有明确法律依据的，相关机构和当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沟通，当事人完全可以不提供。 啊， 民政部的这位负责人也说了，说我们也注意到了最近因为民政部门取消开具婚姻登记记录证明而引发了一些麻烦，说我们会敦促啊需要群众开具这类证明的相关部门尽快的出台配套措施，切实减轻老百姓的办事负担 啊。就人家这决策出来之前，反正最起码公安部知道了，但是甘家口派出所还不知道。 我反正总的来说呢，就是一个好的政策出台啊，可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需要各个行业各个部门来配合，希望这些配合呢就是衔接过程当中能够更真的是那种所谓的无缝衔接哈。 对， 不能让老百姓老跑腿儿，这个来回来去跑两趟腿儿，然后问题又解决不了，这确实有点添堵，所以呢也是希望这样的事儿能够早日解决吧。今天要不然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加班，你说他们会加班吗？ 谁们呢？ 啊，就是办证明的那些啊。 我估计应该不大会吧。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加班，您加过班吗？今年的十一打算不打算加班或者是值班，都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啊。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昨天上午啊，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共同发布了2015年9月的科学留言榜。 什么意思？ 就是说那个现在有哪些有关于科学的留言啊，会放在这平台上辟谣了。 哦，假的。 啊，假的。其中啊，这个像什么女人吃木瓜能避孕， 可 使用双面胶能从 ATM 机当中粘出钞票。 这要能粘出来，那不是竟是违法犯罪分子了？ 所以说还有什么兰花放卧室会让人失眠。一家三口吃剩菜致癌，儿童定位手机表辐射是手机的上千倍，这九条网传的热门留言就进入了这个榜单。以儿童定位手表为例啊，前段时间网上流传的儿童定位手表辐射呀要比手机大1000倍的言论，就引起了家长们的广泛的恐慌。 对，到底给孩子买还是不买呢？ 人家相关专家辟谣就说了，电磁辐射呀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只要这个电器设备它通了电，都有电磁辐射。而儿童定位手表、手机、电脑这些电子设备啊，产生的辐射在频率上属于微波，属于对人体没有害的非电离辐射。目前啊，也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说这个儿童定位手表、手机、电脑产生的微波对健康有影响。除了这个手机辐射之外，还有一条说这个扬州一家三口啊，疑似是因为吃剩菜致癌的消息，更是让大家觉得，哎呦，靠谱吗？根据媒体报道说啊，人家那一家三口的病因啊，肯定是跟长期吃剩菜和霉变食物有关。但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消化道肿瘤专家就认为，胃癌、肠癌和吃剩菜没有直接关系。 嗯，看来现在这个就是不靠谱的一些消息啊，尤其是说的有鼻子有眼儿，这种消息还真是有一定的迷惑性。 对， 也需要有关部门呢，那时不时的就得站出来来辟辟谣。有些人转发的时候估计也不过脑子，反正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呗。 哎，这还真是，好多人都是抱着这种想法的。 关键是您信了之后，有可能给您的生活带来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对， 以至于传播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负能量。 对， 这样的话，这日子就该怎么过呀？ 今天和大家说这事儿，也不是说鼓励大家伙吃剩菜、吃霉变的饭菜啊，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也肯定是应该的。但是啊，确实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癌症和这个剩菜剩饭之间有直接挂钩的关系。但总体来说，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有助于维持健康的生活状态， 是 对吧？ 另外也是希望您在转一些消息的时候，在朋友圈里边转东西的时候啊，过过脑子。如果您分辨不出来到底是真是假，您就宁可信它是假的啊，别老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边传递更多的不太好的那些负能量。 是。 奉天承运，皇帝诏，这词儿你熟吗？ 这看古装剧看的多，都是一套一套的。 这一看就是跟皇上他们家有关系的 啊！ 昨天上午，本市第一家开在皇家园林中的邮局——北海皇家邮驿开业了。 这给皇上寄信呐？ 哎呀，给自己寄信 啊！ 只不过人开在皇上他们家里边啊，游客可以在这里寄送加盖纪念章的信件，向亲朋好友表达祝福。这皇家邮驿啊，就是邮寄的邮啊，邮局的邮，驿站的驿，这俩字儿啊，位于北海公园东岸。 门口呢有一座仿古的盘龙造型的大清邮政邮筒， 嗯， 和投递雕塑画面。 哦， 哎呦，这很多乘客游客一看，哟，这地方好，哎， 确实是挺新鲜的， 拍张照片留个念想。 嗯， 据工作人员说，这个邮筒和普通邮筒其实一样，别看外边写着大清邮政，其实承担的都是接收邮件的一些功能 啊，能实用，不是个摆设。 哎，在这里边呢，就这邮驿里边哈，就邮局里边，邮局的工作人员还身穿古式长袍， 哦， 为邮客收发信件盖戳。值得一提的是啊，现场专门还准备了古代皇家贵族使用的火漆印。 哎呦，还有这个， 上面印有北海皇家邮驿，就是这这邮局这名字六个大字。 哎，太带感了 啊。这什么叫带感？ 就是这一些讲究有这个风格啊，带有那种风格。哎呀，这一看看，这现在哪还能见到火漆印呢？我估计可能好多朋友都不知道火漆印是什么。 你上淘宝上看看去，到处都有，自己设计一个。不过就是说，一看，哎，真是那么回事哈。其实呢，在古代用火漆印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确保邮件内容的安全，没被别人撕开过。 嗯，是。 啊，在这个北海皇家邮驿里边，工作人员还可以把这款仿古的火漆印加盖到纪念邮封的这个封口的地方，十分的精致。 嗯， 游客呢，除了可以办理普通的邮政业务，还可以享受到这儿唯一的一项颇具文艺范儿的业务。 什么呀？ 慢递。 慢递， 啊， 人家递都讲究快，这怎么还讲究慢呢？ 快递您天天收哈， 嗯， 慢递您见过吗？啊，记者看到墙上摆了六个信箱，分别标注着元旦、春节、情人节、七夕、中秋节、父亲母亲节这样的字样。 哦， 据说呀，游客可以把明信片投递到这个邮件里边，提前的储存一些寄语，等到相应的传统节日到来之际呢，这人家的工作人员会把这个明信片寄出去， 哦， 啊，为亲朋好友传递节日的祝福。 这么个慢地方。 哎，另外那还能够现场制作个性明信片。 嗯， 啊，您只要扫一下二维码，选一张自己手机里边的照片， 哦， 然后直接能打印出来，打印出来之后就能盖上邮戳寄出去了， 这可太方便了， 听起来挺有意思啊。 是， 其实我们也觉得这个有的时候这些传统的一些文化， 嗯， 包括一些这个跟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时髦的东西结合在一块儿的时候， 嗯， 兴许会受到一些年轻人的喜爱。 是 啊，下回在逛公园的时候，兴许要不然咱也享受一下这个皇上这个邮局他们寄信的时候的感觉。 反正我觉得要是能得一那个火漆信啊，我觉得那还是相当不错的。 嗯，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加班啊，您有什么样加班的故事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张晓辉说了，说知道为什么啊很多人都喜欢考公务员吗？ 嗯， 那就是过年过节不用加班。我觉得谁说的？ 这该值还是得值的。 对啊，你比如说警察叔叔，你过节的时候， 嗯， 你交通事故是吧，人家警察叔叔肯定还得在， 是吧？这个纳赫牙说啊，说到加班，我的心愿呢，就是在国庆期间啊，不管我在哪儿去了哪儿，在做什么吃什么，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依然啊每天能到点听那大城小事。哎呀，是的，我这国庆期间的小小愿望， 嗯， 有真有。 我们国庆期间是这样哈， 啊， 10月1号、6号和7号， 嗯， 这三天我们肯定是直播的。 直播， 哎。那么大声干嘛？ 兴奋， 吓着我。 兴奋， 是是是。然后2、3、4、5这四天呢，基本上是录播的 特别节目。 哎，也希望到时候反正节目没取消啊。 对， 也希望着您守候在收听前，跟我们一块儿来聊聊。尤其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期待着大家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值班和加班，您十一期间有过加班和值班的经历吗？今年的十一有什么样的安排？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家住在北苑家园附近的于女士说啊，9月27号下午3点多钟左右，自己6岁大的大女儿洋洋啊，差一点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名陌生男子给拐走 啊。 好在他们家闺女机智啊哈，将陌生男子带到了有保安的位置， 啊， 才及时被赶到的父亲给救下来，免去一劫。 哎呦， 家住在北苑家园附近的何先生跟妻子于女士啊，经营着一家 食杂店。27号下午3点多钟，我就带着我6岁的大闺女和2岁半的老二啊，就在店门口坐着乘凉。回忆起27号的经历啊，于女士还是有些心有余悸呢。她说啊，我当时抱着老二进屋，再出来也就1分钟左右的时间，我大女儿就不见了。于女士说，发现孩子不见了，自己一下就慌了神，四下喊了孩子几声，也没听见有回应。由于这个小区啊，只有南门和西门，这于女士啊，立刻就先赶到了南门看，说南门值班的保安啊，认识我们家闺女，当时啊，她跟我说没见孩子出现过南门，我就跟一邻居啊，赶紧往西门跑。发现女儿洋洋不见之后啊，于女士赶紧就给丈夫何先生打电话。庆幸的是啊，这丈夫何先生啊，就是这小区的保安队长，对整个小区的保安人员都特别熟悉。丈夫何先生知道之后啊，赶忙又回到了南门，就是上那儿往南门方向寻找啊，就发现哎，那不我闺女吗？正往门口慢慢的走呢，但是啊，这后边还跟着一人，那男的啊，紧跟在孩子身后，看起来那样子特可疑。何先生说，当时我看到了尾随我们家孩子的男人鬼鬼祟祟的，我就让他去门口的保安值班室啊，得进来聊聊。这个时候这男的居然心虚了，支支吾吾的，说完拔腿就往南门外跑。看到这个情景，何先生立刻和附近几名保安同事啊，上前将这名男子拽住，把他控制在了保安值班室，并且立即拨打了110报警。来国营派出所的民警赶到之后，就把这名男子带走了。妻子于女士说啊，洋洋回来之后啊，就跟妈妈说当时啊，那男的看见周围没大人，就问他说3号楼在哪，让他给带路。之后啊，就架着他的胳膊，一直把他拖到小区的小公园水池附近，又问小区有几个大门。这我们家闺女还好啊，还算机灵，因为她知道啊，她爸爸平常就在南门附近值班，就告诉那男人说，这小区啊只有一个南门可以出去。好在这人对我们小区环境不熟悉，否则呀，孩子还真就被带走了，太可怕了。 听起来比较吓人哈。 是。 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啊，孩子这个机智勇敢，与此同时呢，也是希望家长能够多一些看护，尤其是孩子能够自己活动了啊，在小区里边玩，还是得留神。另外也是希望呢，大家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跟孩子多念叨念叨，比如说。有人让你带路，千万别去， 是 还小是吧？ 对。 另外呢，对一些陌生的人哈，有些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家长呢从小都有些安全的教育。 是是是。 另外也希望能够加大一些巡逻吧，这个还不错。小区里边的保安都是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哈。 对。 我们也是希望这样的事能少一点。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哈，那是花开说了，我最讨厌节日加班了，过节就应该合家团聚，给多少加班钱儿？加班的钱都不愿意啊， 这是放假休息的日子是吧？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没办法，有些岗位呢就属于辛苦我一个，幸福千万家的这种岗位啊，你就是你不加班的话，可能真是过不去。 那张小辉不就说了吗？哎，对，我忘了，警察叔叔是公务员啊，像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朋友们，敬礼， 是 大家辛苦了。但我解放了，我再也不用加班了。 嗨，语文老宋也说我值过班也加过班，以后啊可能都没这个机会了，估计也是退休了吧。 啊，语文老宋换头像了啊，新头像真精神。 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加过班值过班吗？今年的11有什么样的安排，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子又该保养了，少说7、8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实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更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装房子购建材就到百安居，精选商品低至8.5折，签约装修最高再送15000，15000，详询店内。 百安居，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他。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畅游京郊北方最大溶洞群，原价132，现仅需90元。石花洞里看地质奇景，银湖洞中享清水乐趣。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北四环学院桥到展春桥西向东有两车事故，后车请小心。另外，南二环蔡胡营桥到开阳桥辅路西向东是拥堵的。环路方面呢，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的环路交通压力比较大，东部二三环南北双向以及东四环北向南、东五环中段的南向北都是行驶缓慢的路段。南部地区的二环、三环、四环也是持续下午一直以来的缓慢状况，直到现在也是几乎全线处于拥堵的状态。相比之下呢，北部和西部地区稍微好一点，但是交通的流量已经开始上升，二环、三环间的这个车速不足十公里。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不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跟孩子有关的事儿 本月的一个中午啊，芳草地国际学校日坛校区6年级2班的学生孔慧祥拿到了一份奇怪的考试卷子。 要考试？ 仔细一看啊，原来是今年中考的部分试题。 哎呦，不是，这不是小学吗？ 是，说我们只不过是小学生，老师干嘛让我们做中考试题啊？心里边犯嘀咕啊，但是人家孔同学还是拿起了笔开始答卷。欣赏下面这幅书法作品。看到第一题，孔慧祥还有点意外。题目要求啊，用规范的正楷把这个字儿啊给抄在田字格上。 嗯， 再一看这书法作品是当年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儿。哎呀，这个孔慧祥说，没上小学的时候我就认识这几个字儿。 哎呦， 答这道题简直是小菜一碟儿啊！ 挺厉害呀，小伙子。 心里边暗喜 啊。 第二道题给了一段话。问了两个问题，其中呢，比如说像一些字的字音呐、包括中华的华的正确笔顺呐、人孔慧祥说这个简单呐、略加思索就给出了正确答案。第三道题、第四道题到第五道题是关于泡菜的制作的化学题。哎呦， 化学题， 题目占了近一页的 A4 纸。孔慧祥说化学呢还没学呢，这个 就是啊。 哎呀，这得多难呢，肯定做不出来。肯定，就是仔细读完这题之后，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不就是考语文阅读吗？通过阅读也能找着答案呢。整个考试40分钟，孔慧祥用了2分钟就把这所有题目都给答完了。问的感受啊，他认真的说，说这几道题啊其实并不难，但是和我们平时做的卷子呀不太一样啊，没有套公式的那部分啊，大部分呢都跟实际生活有一定的联系。哎呀，看是语文题，但是题目里边还掺杂了一些历史知识，一不留神就掉进陷阱里边去了。 你别说，这六年级小学生总结能力也不错。 你别说，这六年级这不光他一个人、其他人考的也还是相当不错的。据人家芳草地国际学校学术部的部长介绍说，说本次选取了6道中考题，涉及语文、物理、化学3个科目。除了最后一道考试题只有选择理由之外呢，其余5道题都是10分题。所以呢，这个考试结果大部分的小学生答题的平均分是6.5分左右， 都及格了， 就得60%，那就是65%啊。 是啊， 说今年呢，本市中高考的命题是大胆改革，其中中考呢由以往更加关注考试难度，题型转移到密切关注教学的导向和教学的实际情况。说白了吧，孩子现在都说减负啊，到底怎么减？其实呢，考试尤其是像高考、中考这样的考试，往往就是一种指挥棒。他们的考试题越难越艰涩，越跟实际脱轨，那可能学生学的也就是这样。 那都是应试了嘛， 对吧？如果现在孩子们学习的考试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话，比如说跟实际密切联系，又不简单的是背一些死记硬背的东西， 对 啊，可能孩子的这个学习就不会压力那么大。 考察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灵活，那孩子的整个学习过程当中也一定会有相应的调整和转变。 没错，这是一件好事，也希望这样的好事能够越来越多。 昨天下午1点多钟啊，在西六环富石路高架桥上，一辆水泥罐车跟轿车相撞之后，撞坏了路中间的隔离带，然后又迎面和一辆车相撞。好在事故啊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根据事发现场的目击者说啊，当时啊，水泥罐车就行驶在富士路进京方向的高架桥上，突然就撞上了前面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然后啊，又继续撞上了路中间的隔离带，小半个车头都冲到了出京方向的车道上，这不冲出去了吗？就和对向车道的一辆这个 SUV 给撞上了。 嗯， 说那辆银灰色的小轿车啊，后边都被撞烂了。好在轿车里的人啊，随后还能跟警察说明情况，那看上去人还没受伤特严重。目击者王先生说啊，那辆出京方向的 SUV 伤势不重，反正在现场等着处理呢。 嗯， 听说是前车急刹车，水泥罐车没刹住才撞上了前车，撞了前车之后又撞到了隔离带上，反正当时说正在下雨呢。警方不久之后啊，就来到了现场处置。到了下午两三点，富士路双方向也都发生了拥堵。 嗯， 事故处理完毕之后啊，这三辆车也分别离开了现场。到了下午四点左右，交通恢复了正常。 反正啊，北京的这个路面呢，跟节日有密切联系。你比如说今天这个路面上就已经开始有点堵了。 嗯， 相信十一假期期间呢，会有各种各样的复杂的路况啊。比如说路面好走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新手呢也炸着胆子赶上路了。路面堵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不太讲规矩的也是强行并线、 不打灯 啊等等一些情况会出现一些交通意外。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提醒大家哈，开车注意安全。你刚才说那是水泥罐车没刹住撞了两辆车啊。 对， 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起车祸，这就不是没刹住的问题了，这有点成心斗气儿了 啊。 昨天晚高峰时候啊，这个天坛东路上一起小车祸引来了路人围观，有一辆43路的公交车和一辆出租车发生了碰撞，被撞的出租车是横在马路上，所幸呢这辆出租车上没乘客啊。据公交车上的乘客说，事发事故之前，这出租车曾经在公交专用道上急刹车。 哎呦、 啊、 不仅上了公交专用道还急刹、 哎，记者看到啊，被撞的出租车呢属于这个北新公司啊，车头朝东横在公交车前边，出租车后门以及车尾都有明显的碰撞和剐蹭痕迹，车上也没有乘客，司机也没受伤。公交车43路的车头保险杠已经脱落了，车上的乘客呢只是受到了一些惊吓。有一位乘客吕女士说，说事发的时候这公交车正往南开呢，而这出租车也在这个公交专用道上行驶，突然之间前方这出租车就紧急刹车，公交车呢也一脚急刹，吓了他一跳啊。 嗯， 但是呢两个司机就是因为这事儿估计就争吵起来了。后来呢公交车的司机打算继续往前开呗，没想到出租车的司机突然之间急转向，把车就横过来，结果两辆车就撞上了。 他还来劲了， 由于这个公交车你想车大嘛，但毕竟起速比较慢， 嗯， 车上的乘客呢也没受伤。随后呢交警赶到现场，事故现场很快被清理完毕了，乘客都纷纷指出事故发生路段呢是早七点到晚七点的公交专用车道，事故发生的时间呢是在6:40左右，出租车当时就不应该你在公交车道上行驶。 就是啊， 你不仅不应该跟这儿行驶，而且你不应该跟这上面这个斗气儿， 对 吧、啊、所以在这儿我没人想说，你想啊，公交车那是一车乘客呢，你不能为了自己一时痛快把一车乘客的生命安全当成一种赌注，或者是置他们的生命安全于不顾。 您说这车现在撞成这样了，也不知道当时图了一时痛快的出租车司机您现在痛快吗？ 哎呀，也是希望哈，这个可能管理上面应该更到位一些，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哈，除了交警的处罚，公司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自己的管理规章哈，对于这样的司机是不是应该能够好好的教育一下。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加班啊，天天乐说，售货员、汽车火车票的售票员，哎呀，还有很多人过节都得加班啊， 是， 他们不加班就卖不了东西，出不了门，你说是，很多人都是，比如说明天，逛街。在商场，你看那些服务员都得在那儿上班， 而且这就指着节假日创业绩呢，这时候更得坚持在岗位上啊，是吧？这个1030说啊，明天啊带闺女去香港探亲他爸爸，孩子啊特兴奋，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他这个两位数生日的时候，他爸爸就能回来了。他闺女啊现在不到十岁， 就是到十岁的时候就能回来工作了，是吧？ 啊，希望能跟爸爸一起团聚了， 哎、是是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啊。不吃草的牛说，从2000年起到2014年，在单位两个加班部门工作呀，尤其是节假日周末，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加班。虽然说单位和其他同事节假日休息做了一些奉献，但是家人意见大了。 嗯， 4年里边果断向领导提出了调整工作。 啊、哦， 还很幸运得到了调整，终于可以陪家人 过过周末，过过节假日。 嗯， 现在的观念啊是家人最重要。 对，工作也是为了生活嘛，是吧？ 是， 哎，反正说到这节假日的时候，你看这能跟家里亲人朋友一起团聚哈，过节日。但是啊，这过节的时候，您还真是得不能让自己的生活作息和生活习惯发生太大的改变。就比方说， 嗯， 这一过节一高兴，喝点小酒，喝了酒没关系，这喝酒之后回家踏踏实实睡觉，您出来耍酒疯那就是您的不对了 啊。 这年近50的吉林男子刘某喝醉了酒之后受伤，在医院的急诊室治疗的过程当中耍了酒疯，大闹急诊室。2015年4月13号晚上10点多钟啊，这刘某啊跟几个好哥们聚在一起喝酒，喝醉了酒之后的刘某啊一不小心啊一个跟头就摔倒在地，这脑袋被磕破了。同行的朋友一看这情况，赶紧就把刘某带到了房山区良乡医院的急诊室治治吧。神志不清的刘某不愿意配合医生的治疗，居然在医院耍起了酒疯。 嗯， 现场的医护人员赶紧制止啊，但是刘某依然是不听劝，还把急诊室内的医用移动监护仪给砸坏了，造成这个仪器二氧化碳的套件等部件都损坏了。后来经过北京市房山区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涉案被损坏的移动监护仪损失价值人民币20468块。事发第二天，刘某啊就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醒了酒之后的刘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赔偿了医院的经济损失。 嗯， 房山检察院认为啊，刘某认罪态度较好，能积极赔偿经济损失，可酌情啊予以从轻处罚，建议判处刘某6个月以上1年以下有期徒刑。最终啊，房山法院判决被告人刘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你看这个酒闹的哈，其实您喝酒呢，家里边人包括朋友能劝劝，不是带人去医院了吗？ 嗯， 我们也经常看到，因为我那个朋友圈里边医生大夫可能多一些哈，很多人都会说特别讨厌的就是这种所谓的这个啊没有公德心的，或者是闹事的这些患者， 嗯，酒品不好的， 哎呀，医患矛盾有的时候真的是不能把胆子打在某一方。对待这种，比如说这种耍酒疯的那种，闹酒闹，医闹啊，这种确实是让我们的生活觉得添堵得慌。 其实我倒觉得啊，他这次耍酒疯还真未必是冲着大夫去的， 嗯， 给他弄到哪去他都不带老实，什么喝酒喝大了之后失德呀。 6个月的这个啊刑期，不知道他在里边能不能够反省一下。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加班， 嗯， 啊。小鹿的九九最棒说，财务工作者加班是常事儿。只要1号是节假日的时候加班啊，这就是必须的啊，因为每月3号之前必须得上报至少一套的财务报表。 嗯， 节假日是不顺延的， 哦， 这样30号下班之前必须上报一套，可是主报表数据出不来，这没办法报啊。 嗯， 很庆幸领导第一次决定提前2天结账 啊， 终于可以把活干完了，明天中午之前就可以上报了。哎呦，我这心中无比高兴啊。 哎，这工作机制非常灵活 啊， 很人性化。 这就是他的工作，看来在明天中午之前就可以告一段落。 这可以安心这个过十一假期了， 嗯， 是吧？ 哎， 分小姐维他命说啊，我们哪有假期呀， 啊， 我们是放假7天，但是这7天的工作比不放假还多，还要迎接各种各样的检查。哎，苦恼啊，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啊，能给我一个上午的时间，让我去把那个新上的电影看了就好。 啊， 还惦记这个呢。 还能看电影都不错了。我记得有些人加班加到最后啊， 嗯， 说这个过节了， 嗯， 剪剪头发吧。结果发现在放假之前一点时间都没有。 嗯， 就是这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过节之前家里边得买点一些吃的， 嗯， 有些亲朋好友来串门，你不能家 得准备， 对，家里边不能只剩白开水啊。所以你看发现买吃的时候也没时间。哎呀，有的一些加班呢是不愿意的，有些是因为岗位特殊哈，就是必须要加班。所以呢我们也是向那些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所有的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听众朋友， 嗯， 致以节日的问候。 是， 没关系，我们一号也陪着大家 啊。 对， 对，我们这个后面那几天也都陪着大家呢。 哎， 这我们还有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啊。 是是是，其实呢我们也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大家能够一方面享受快乐哈， 嗯， 一方面如果有可能的话， 啊， 还是多多陪伴一下亲人，这个能感受更好一些。来看看手机短信哈，这个你像1680说，我是物业管水的，国庆节就得上班，10年了没休息过，是吧？这确实是非常辛苦。 这在节假日的时候， 嗯， 保障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啊， 哎， 大家辛苦了。 是，还有像7454也说，说实话哈，这个以前我加班啊，现在不太喜欢加班了啊，十一期间如何安排还不知道呢啊，得过一次全勤奖，200块钱呢，这是有奖励哈。